提前优惠，电器一价到底，买贵赔差价。 走，去苏宁。 假期即将来临，您的出行装备准备好了吗？翠微百货应季商品轻盈上市，众多知名化妆品、男女潮装、体育户外等商品，让魅力与活力伴您一路同行。玩转假期就到翠微百货。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看一米长惊喜，坐梦一下车闲谈，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烟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雨光过半耳边。 87.6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光照充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6摄氏度左右，天气温暖舒适，适宜出行。只是中午前后受弱冷空气影响，北部山区可能出现分散性的小阵雨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中午前后北部山区有阵雨，南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4456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关注876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呢，东五环远通桥南侧3公里北向南的方向有事故，车辆呢移到了应急车道，后车行驶缓慢。还有在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区接到了2起事故报警，后车通行呢也请多加小心。而在东三环双井桥南侧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影响了后车通行。再来看呢，高速京城高速主路进京方向，在京平高速出口北侧1公里接报有事故，民警呢正赶往现场，后车请注意避让。在此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醒您啊，注意出行安全。稍后是我们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各位咱们早上还起来， 早起有打碟的节目也是。哎呀， 如果你已经这个起床了啊，已经在路上了，那咱们就调动起一天的精神来。 可以。 对啊，今天早上跟大家我们一起啊，也这个聊一聊话题，然后呢陪着您上班啊。我们今天早上聊点什么事儿呢？一会儿会说到一个跟偶像有关的消息。哎呀妈呀，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都不敢说，我都今天早上我就觉得， 万一被人家批评了怎么办？ 哎呀，不光是批评，万一有人到我微博上去骂我，哎呀，我没有微博，哎呀， 主要由你来说吧，这事。 哎，对，万一你说到电台门口来骂我怎么办呀？哎呀，因为是这样，我们电台最近要搬家啊，不知道在哪儿。 那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一会儿在新闻当中再跟详细的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聊聊这样一个事儿，就是说你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偶像，就是你包括你说一说你喜欢他的原因是什么， 嗯， 然后呢也说一说你就是怎么表达对于这个偶像的喜欢，或者有没有过追星的行为， 还是说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对 对 对对对，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表达，你比如说我就喜欢他，喜欢我就在家贴张海报是吧，啊，这也算是一种方式吗，啊，那各位说一说 睡之前亲他一下， 说一说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偶像， 啊， 你喜欢他的原因是什么， 嗯， 对吧，包括也说一说你喜欢他的方式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喜欢， 很多朋友可能说那想当年我也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哎，那没问题 吧， 都可以说，啊，都可以说啊，甭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啊，当然肯定 还有说将来的呢， 啊，将来就说了 啊我最粉的大帅，哈哈，这个今天就不要讨论了嘛， 哎呦， 这种事情 他要搬家了， 你实际行动做就行了啊， 你把地址说一下， 哎，不敢，一会儿说那条新闻说完了以后就挨骂了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到以下的内容，4月28号到5月1号不限行， 嗯，另外呢五一高速公路拥堵提示公布，公开了公交啊开通了10条节日的专线， 还有北京市将会建立校外培训机构黑白名单。 再来关注海淀区和通州区呢增加了学前教育学位， 还有对于公众人物普通人有没有表达反感的权利呢， 这还用问吗，凭什么不许我反感， 哎，这个你接下来听完新闻你就知道不是你能不能而是敢不敢的问题， 嗯， 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2018年4月28号到5月1号期间，对于北京市机动车和非北京市进京载客汽车交通管理措施进行以下调整，各位听好，第一，北京市的机动车不受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限制，第二，非北京市进京载客汽车不受早7点到9点、下午17点到20点禁止在五环路含五环路以内道路行驶，和9点到17点按车牌尾号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限制，其实就等于是这个28号到5月1号期间啊，我们这个不受这些交通管理限制的影响。 我们再来关注另一条关于五一出行的消息。另外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说呢，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高速公路继续对7座及7座以下的小客车实施免费通行政策。从4月28号到下午2点开始呢，本市多条高速公路提前进入拥堵模式。为此呢，本市也是发布了五一期间高速拥堵及绕行提示。司机您得提前做好出行安排。 嗯嗯嗯。 来看一下高速公路交通流量较高的通道，包括京沪高速河北段、江苏段、京港澳高速湖南段、京昆高速北京段、河北段、沈海高速江苏段、上海段、浙江段、广东段、沪蓉高速江苏段、重庆段、长深高速辽宁段、大港高速北京段、河北段、广东段等等啊。 嗯， 江苏段真是受欢迎了。 据首发集团介绍说，五一假期啊，北京市京藏高速、通燕高速、京开高速、京城高速、京港澳高速等多条高速都会出现拥堵。28号，北京市部分高速公路将会提前进入拥堵模式。那京开高速，于法至世界段，那将在下午2点开始拥堵。还有京城高速望河桥至吉祥寺桥段，将在下午3点出现拥堵。 哎，而在返京阶段呢，高速拥堵将在5月1号上午11点开始陆续进入一个高峰。京城高速吉祥寺桥到来广营桥段上午拥堵呢将会比较严重，进京车辆呢您可以绕行六环路，由酸枣岭桥驶出京城高速。 哎，另外呢根据某地图的大数据统计啊，京津冀范围内4月29号10点到11点交通压力比较大，5月1号是下午5点到6点的交通压力比较大，建议市民是错峰出行。 那么再来关注五一假期期间呢，预计假期第一天4月29号迎来了高速出行的最高峰，全天拥堵，延时指数比较平日增长3%。5月1号高速返程高峰呢，全天拥堵，延时指数比较平日呢增长2%。 嗯， 而在假期期间啊，不同高速路的拥堵时间点不同，京藏高速预计从4月29号假期第一天开始，早晨7点就进入了拥堵，通燕高速、京开高速的拥堵呢将从上午8点开始。 这些呢都是大数据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预测啊， 嗯， 希望您能够出行的时候有帮助。那再来关注一下新一期的购车摇号，今天出结果，有将近270万人参加，争夺多少个车指标呢？6000来个购车指标，中签比低到了1:1963啊。本期已经没有新能源汽车指标额度配置。本期共有4017个失信被执行人被限制参与小客车指标配置。 你看看，做人就得讲信用， 嗯， 要不然就会， 嗯，对。好，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啊。近日呢，市教委、市民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工商局联合印发《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那对于北京市开展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专项治理行动做出部署，方案中就提出了说，北京市呢将会建立校外培训机构黑白名单，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以及竞赛等等啊。 来看，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呢，2018年到2020年海淀区适龄儿童入园缺口将达到 2.96 万个。为了应对学前教育学位缺口，海淀区正式发布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从今年到2020年将通过多种渠道扩增学前学位29600个。这跟那是成倍的嘛，一样的。 对对对。 那么按照分年度的目标呢，今年将扩增学位6800个，明年要扩增8200个，后年呢将扩增学位14600个，预计到2020年全区入园率将达到85%以上，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这个在园的幼儿总数占在了在园的幼儿总数的比例将达到80%以上。 哎， 哦，这个幼儿园也是有学位的 啊。你什么学位？ 幼儿园。对 啊，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啊，3年内通州区计划推动57所幼儿园规划建设项目，预计提供学位18000个。目前通州区注册幼儿园一共是136所，其中市级示范幼儿园是4所，一级一类幼儿园13所，一级二类幼儿园18所，仍然存在供需矛盾、是教师数量短缺等问题啊。在计划推动的57所幼儿园规划建设项目过程当中呢，通州区将进一步吸引社会资本来筹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引导并支持它的健康发展。 咱来说说公积金的事。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消息说呢，取消进城务工人员销户提取等9种情况下原本应提交的多项证明材料。 嗯， 进城务工人员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申请销户提取住房公积金，不用再提供所在单位开具的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由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户口本原件，填写进城务工人员解除劳动关系销户提取住房公积金申请表一份，就可以办理销户提取了。 嗯， 外地进城务工人员无法提供户口簿原件的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等方式提供户口簿影印件、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一份，还要填写的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申请表了。 嗯， 哎，这一份办理这个销户提取，这些新规呢，4月13号起就已经实行了。 嗯， 啊，这个微信老厉害了哈。 是，现在大家都可以，灵活起来了。 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的太多，因为我一个人， 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 听听人这粉丝的合唱，是不是啊？我们今天就也聊一聊，就是这个粉丝们，那个就是你喜欢的偶像是谁？ 嗯， 然后你为什么喜欢他？你曾经如何表达你对这些偶像的喜爱？ 对， 你有追过星吗？你怎么追的星？对吧？ 你追没追过？ 我还真没有追过。 每天照镜子的时候就，哎呀，又追又见 到了。哎呀，其实就每天给自己在镜子面前摆束花，你知道？ 摆束花。哎呀，我也去送一束吧。 来看一下啊，糊涂旁观者说。我呀就喜欢崔健啊，我这个人一辈子只追过这么一个明星，我追星那是相当理智，只要在北京有他的演唱会我就想办法去看啊，他出的唱片我都会买，有关他的书报的新闻我都会收集， 这就比较稳定型的， 这就比较其实是很文的在追星了，对吧？ 我很好奇这个所谓想办法去看， 就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买不上票啊， 哦 啊， 有这么个事儿， 哎，就买黄牛票啊等等的， 明白， 哎。 这脚印儿说，你们刚才报那五一的消息，我感觉这个假期已经过去了。 哎，你是不是听了感觉呀？这只出来的是总结的数据吗？ 统计了大数据的情况，但我们是提醒您。 对这些大数据啊，对于就是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情，其实还是比较准的啊。来，看一下，还有其他人喜欢。周周说了， 是牙疼啊！ 我初次听到大帅的声音，心里感觉特踏实。 哦， 因为他性格直率，好打抱不平，诚实善解人意，我都不好意思读了。 哎呀， 非常羡慕这样的男子。 还有个汉呐， 哦， 男子汉， 我觉得。男子会更好一点， 就是还得文艺。您没写上他是个文艺的男性，你给他展现一个你打抱不平的气势。 哼， 哎呦， 哼，来看看， 问您一会儿得鼻炎了。 一会儿再说，咱看看还有哪些这个喜欢的明星。 哆啦 A 梦说影视剧的算吗？ 啊，当然。 特别喜欢李幼斌老师。 哦， 哎呦，原来看那《亮剑》呐，看不够啊。 嗯， 后来我看《闯关东》。 嗯， 剧情我都快背下来了。 呦， 在我心里老是演呐。 哦， 但是现在有时候重播我还看，演的真好啊！ 你看 李老师在我心里都歇不下来。 哎呀，好，他小心他跟你要是要演出费啊。那个是这样，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比如说你喜欢哪个明星，你为什么喜欢他？然后呢，你可以说一说你是怎么来追星的，对吧？你在追星的方式上有哪一些？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怎么添加呢？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先来关注一下啊，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主持人大赛初赛已经在上周结束了，600多名来自全球的华语播音主持人才参加了比赛，为了广播梦想而战。那北京电台各专业广播负责人以及知名主持人坐镇评委席，全面考察选手的这个专业素养与潜力。初赛晋级名单将于4月底揭晓，并于5月份举行复赛啊。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树立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以及就是不一样的英皇电影城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酸奶我喝了，昨天终于喝上了，非常甜。 哎，不是，他那个酸奶确实挺好喝的。 你先喝过了。 哎耶， 我要去抗议。 哎呀，虽然我没当评委吧。 对呀，你也不干活， 哎， 还喝人酸奶。 哎， 就得表达在微博上抗议你。 哎，就是吧，你要做微博抗议我，你想用我粉丝去骂你，我跟你讲。 你粉丝都是这样的人吗？ 不是，我们粉丝都是非常理性的。来说一说啊，为什么会说在微博上骂人这件事情。 是。 前天啊，有一位艾特我是陈某某啊。 这位朋友呢，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微博，吐槽了一位当红的偶像，叫蔡徐坤。 嗯， 你知道他是谁吗？ 并不知道 啊。 但是就是 你完了，你完了，你敢说你不知道他？你完了，你死定了，你死定了！哎呀，我都为你的前途担心。 我是没什么前途了。 你有微博吧？ 哎，我叫大帅。 你想想，哎，这个 我没有微博，我叫大帅啊。 他就因为说吐槽了一句这个偶像，就经历了这一辈子最难忘的一天之一。 嗨，本来挺有力度的。 嗯， 事情起因呢，就是蔡徐坤的在粉丝将突破700万之际发了一条微博，说自己啊要染成黑头发了，作为给发给粉丝们的福利。 哦， 而作为一个从来不看偶像练习生节目的路人呢，网友陈某某用粗糙的方式说出了一句很多人内心的想法啊，就是话糙理可能不糙。 嗯， 他发微博说呢，这个星球为什么会有人会觉得自己染个头发是给别人的福利呢？ 啊。 然后呢，用不文明的语言说了句神经病啊，反正这句说的是不太文明。但是即便是这样呢，这位陈同学做梦也并没有想到，一位有与他同感的大 V 转了这句话，更想不到是这位叫蔡徐坤的粉丝迅速展开了对他的疯狂围剿。 哦，怎么个围剿？ 哎，在这场网络霸凌运动中呢，这个蔡徐坤的粉丝不仅组团谩骂，还人肉出了这名姓陈的网友所在的大学，还在微博上艾特这个学校说你校学生肆意嘲讽辱骂无辜艺人。哎，这措辞还挺完整。哎，你们学校是怎么教出这样学生的呢？ 那这个陈某某一时但是扛不住了啊，人家就在微博上发了说，身为一个小网民，我对我的言论深感抱歉，各位粉丝你们多多包涵啊。这时候路人网友就路见不平，就不干了啊，很多早已经对这种粉丝不堪其扰的网友已经现在自发组成了陈某某的粉丝团啊，以戏谑的方式支持普通人对流量明星说不喜欢的权利。 对呀， 那如果这位大学生啊心理素质再差一点，说实话在这么人肉谩骂的攻势下，我估计情绪早崩了。是不是会引发一场因为头发而引发的血案呢？啊，粉丝的围攻是不是在用舆论杀人呢？ 当然了，陈某某的神经病的评论对于蔡徐坤来说并不尊重，却也不能说是违法。如果蔡徐坤真的因此受到伤害要求道歉，陈某某也应该向他道歉。但也只有蔡徐坤本人有让这位网友道歉的权利。一句人微言轻的调侃犯不上全网去声讨，反倒是粉丝啊，你采取的所谓人肉 PS 遗照等方式是践踏了陈某某的名誉和肖像权利。有位网友也说得好，和谐不是100个人有一个声音，而是有100个声音，而且大家都能够和谐相处。不知道这股风气从什么时候来的哈？ 哎， 那如果就这么发展下去，咱每个人可能都会成为陈某某，所以大帅都不敢注册微博呀。 哎呀， 他忍不住啊！ 对呀，您说你说， 肯定这10000个人等着他去批， 所以那个 平嘛 啊，对呀 啊，或许蔡徐坤本人原本根本不会看到这样一句吐槽，也并不会有人不喜欢为不喜欢自己而伤感啊。但是粉丝在脑补了偶像感情受到伤害之后，那这简直 太脆弱了 啊！你要是敢 diss 我的偶像，我网络暴力你全家，我骚扰你学校，让你开除工作，开除学籍，这种强盗逻辑和行为与网络空间的生态百害而无一利。于是对于这种歪风，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捍卫自己说不喜欢的权利，也要在别人不喜欢自己的偶像时候捍卫他说话的权利。我记得那谁说的，我可以不同意你说的说的内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对，这倒是没法辩驳。简单的骂粉丝是所谓脑残粉的，除了加剧情绪的冲突对立，但是并不能解决问题啊。应该注意到的是，流量明星粉丝的年龄普遍比较低，他的行为举动呢也往往冲动，那就是多于理智了。此前呢，因为有一个网友批评 PG1 的忠粉们误以为他是个饭店，所以呢就刷起了他是用地沟油吃饭，想搞垮他。这样荒唐无知的行为就凸显了社会与家庭更需要加重对未成年的关注和教育啊。粉丝眼中的宝贝可能在别人眼中并不值得一提呀。同样，我所喜欢的偶像也许你并不感兴趣，各有所好本就是个平常事，我不绑架你，你也别来绑架我。参差多态的这个世界才美好，不是这样吗？ 对，我们毕竟是高级动物。

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裕泰汇萃名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孩子开学了，不放心怎么办呢？ 配个儿童手表啊，更安心。 北京移动用户预存话费承诺套餐，小天才、糖猫和小喵等多款品牌手表最低零元得，详询10086。 广发信用卡满额立减优惠来袭，4月30日前指定日登录发现精彩 APP， 只用优惠支付，可在大鱼、铁板烧、西堤厚牛排、多乐之日、黑松、白鹿等商户享受满额立减，详情关注微信广发卡北京。 接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早晨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本京市呢有轻雾，影响了能见度，南部和东部地区的能见度低到了1到2公里，请注意交通安全。日出之后能见度会逐渐好转，白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光照充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是26度左右，天气温暖舒适，适宜出行。只是中午前后呢，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北部山区可能会出现分散性的小阵雨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中午前后北部山区有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是26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5%。今天夜间是晴，北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0%。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那目前路况是比较多的啊，提示大家北四环宝福寺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富石路金顶街出口西向东方向呢有多车的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早间呢阳光是比较刺眼的，您得做好安全防护。再来关注其他的路段，那么北五环香泉桥到肖家河桥西向东，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东三环分钟寺桥到金广桥南向北，南五环德茂桥到旧中桥西向东，还有呢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西土城路北土城西路到学院南路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双方向。以上的路段呢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还有京通快速双桥到四惠桥以及建国路建外大街东长安街一线的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另外呢广渠路进京还有大郊亭桥以东也有事故发生，后车也比较多，队尾呢都排过了小郊亭桥。而京城高速望京西段出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没有警示标志，后车呢还得注意避让。还有是建外大街进城的方向车流相对集中，其中国贸桥东向西有事故，后车您得注意避让。在西四环的四海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多车事故，对后车影响非常大，排队也比较长，队尾呢已经接近了丰北桥啊。这个早间呢大家出行可能都比较忙碌，事故也比较多，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金价的情况。昨日呢，国际金价高开低走，自1330美元上方逐步下跌超过10美元。那么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站上3%的心理关口，美元指数受到提振突破91，黄金遭到抛售。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1322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浓情蜜意婚庆季，菜百公司全新推出多款克拉钻新品，钻饰闪耀诚邀品鉴，兑现真言，挚爱如金，纯美爱情从菜百首饰开启。浓情蜜意婚庆季，菜百公司全新推出多款克拉钻新品，钻饰闪耀诚邀品鉴，兑现真言，挚爱如金，纯美爱情从菜百首饰开启。 Hello， 欢迎各位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咱们今天早上啊，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偶像的事儿啊。 嗯， 说一说您有喜欢的明星或者偶像吗？啊，你有喜欢的偶像吗？ 到这边 这个 要吐啊， 对， 你 因为不能说都说是明星啊，你有喜欢的偶像吗？你为什么喜欢他？然后你在表达对于偶像的喜爱的时候，你都采用了哪些方式？也就是说，你有怎么追过自己的偶像没有啊？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好不好？嗯，这个。你看到哪一位？ 徐燕，我就喜欢彭于晏 哦， 人好， 嗯， 又拍的片儿很励志啊， 嗯嗯嗯， 我还喜欢赵丽颖 哦， 片儿都好看呐， 哎呀， 敬业呀， 嗯， 小鲜肉嘛，哎呀，吴亦凡呀，鹿晗，哎，都可以都可以啊，我看就是人品好才行呢。 哎呀，好， 这是找女婿呢吧？啊， 再来看看啊，你葛大爷8827说的，我的偶像是谁？我说出来，我看有多少人知道，林俊德。很多人估计都陷入到了沉默当中。林俊德他说，林俊德是我的偶像，我国的爆炸力学与核实验工程领域的著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总装某基地研究员林俊德，享年75岁，而且发来了一张照片，应该是在病中戴着氧气罩还在工作的一张照片。嗯， 所以偶像不局限于所谓的明星，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各行 各行 的领域， 哎， 自己专业里边的也有啊。 哎呦嚯，哎呦，我又看到一位，这位这个牛了啊！我们今天互动话题之所以会聊这个话题，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某蔡姓这个明星的粉丝啊，在网上公开谩骂和这个围攻一位表达了自己不喜欢这个人的这样一个网友的事件啊。嗯，那这位叫口口达的朋友就说了，自从咱们节目改了之后，我上班的时间就跟你们完美错开了，很久都没听节目了。刚才你们说到那个蔡某某，前几天我们刚给他拍了形象照。 还 接触过，说一直拍到凌晨3点，等我们收工之后，门口就站了一个女孩，就一个人跟我们说她特别喜欢蔡某某，等到现在就是为了想要见她一面。现在的粉丝真的是太疯狂了。我一个女孩凌晨3点钟， 虽然有点让人惊讶哈 啊， 但你还是觉得这还是理智的 啊，还毕竟在那等着， 没有又哭的，人家没有这些打扰别人的行为啊。 哎 对，但是这样说起来，人家这小蔡也挺辛苦的哈，包括咱拍照的师傅都挺累。 啊，是 我刚才想说那外国的是怎么回事呢？ 嗯， 羽生结弦获得了冬奥会这个花滑的冠军， 嗯， 所以呢，到他的老家仙台，就是鲁迅留学过的那个地方， 嗯嗯， 哎，他有一个游行，就像咱们这儿得了状元夸街一样， 嗯， 他是坐在车上，大概有10万人前来观瞧的。 嗯嗯， 那他的粉丝做了什么呢？其实咱们国家也有很多粉丝团是这样的啊， 嗯， 在 网上号召大家人来可以，走的时候一定记得把垃圾带走。 啊， 十万人的现场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垃圾。 哦， 清扫是组织了上千的人清扫队伍，但是发现之后没得可扫。 嗯， 就是，所以你看看粉丝团的差异很大。 对 啊，跟这个我觉得被宠爱的偶像的引导可能有很大的关系。 嗯，再来看看齐峰说了，对于明星啊，我比较喜欢的有小 S、蔡康永、谢娜。啊，我明白了，你喜欢的这些人都特别的 特别能 有个性、 啊、 对，他说我喜欢他们是因为他们的主持风格我很喜欢，轻松快乐，不需要思考太多、但是有的时候很有意义。我是一个不喜欢动脑筋的人，除非在工作的时候，所以轻松快乐是我看节目听节目唯一的标准。有一个三年的广播叫什么来着，我就特别喜欢叫我们出发吧。我就刚听你说完喜欢小 S、蔡康永、谢娜，我就知道你肯定喜欢我们这节目。来来， 他一人能承担那仨人干的活。 再来说说其他人啊。 对，这儿有一位，这个请叫我蔡。我天哪，现在一提蔡我都哆嗦。 对，我也是啊。 哎呀，你们好，我以前不喜欢黄子韬，可是自从看了那个有一节目之后，觉得黄子韬也不错，情商挺高，心又软。你说队员被淘汰吧，他承诺在演唱会的时候让队员做嘉宾，缺一不可。还有人因为节目丢了工作吧，哎，他就给人一份工作。你说这心是不是值得我给个赞呢？ 嗯，就赞赞赞。 确实也不容易， 任何的善行都值得我们去为他鼓掌和赞啊！来，再来说一个， 就说你们说这蔡是蔡国庆老师吗？ 不， 别，咱说清楚啊，不是说姓蔡的演员、歌手都是啊， 叫 对蔡徐坤 啊、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啊，但是你查一查，现在在年轻人当中那是非常火的啊。来说一下，有一位朋友跟我们抱着，一位叫做纷飞文的朋友说，来，我给你们拍了个照片啊，就前面这辆车，京 Q 尾号15的朋友。他竟然往外扔瓶子，在大马路上往外扔瓶子啊！说来给他抱抱， 要不有事故呢？ 啊， 你这样人家后边能开吗？ 这本来就堵，您再扔一瓶子出来， 流星锤吗？这不是、哎？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你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说一说你有喜欢的偶像吗？你为什么喜欢他？你有过追星的行为吗？你是怎么来追星和表达对于偶像的喜爱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听新闻。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说一说体育方面的消息啊。哎呀，这个本赛季中国男排超级联赛已经在上海落幕了啊。那在总决赛第6回合的角逐当中，北京汽车男排客场0-3赋予了卫冕冠军上海队，后者以总比分4-2胜出，实现了4连冠，也是该队第14次捧起联赛冠军的奖杯。北汽男排则连续第3个赛季屈居亚军。 那么这个北汽男排的新援呢，库比亚克点评比赛的时候说，关键分把握不利是本队失利的主要原因。第一，第三局局末呢，我们都曾经领先了3分，但是最后都输了。其实我们队非常团结，我和队友们也拼尽了全力，但是很可惜也没拿下比赛。没办法，这就是体育啊。 哎，自14到15赛季以来，其实北汽男排一直走在追逐联赛冠军的道路上，但是屡屡的事与愿违啊。当被问到明年会不会卷土重来再争冠的时候，李牧未置可否，说现在还没有功夫考虑下一赛季的事儿，也不知道俱乐部会有什么新的安排。接下来呢，球队会先休息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任何一个队伍啊，尤其体育队伍，争冠那都是永远的目标，这都连问都不用问，是吧？没有一个人会说啊，我下个赛季 垫底儿去哪、啊？ 哎，对。 为了给大家陪练我们才参加比赛的。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排联，国家联赛下月开战，郎平重返中国女排的帅位。 由世界女排大奖赛改制而来的国际排联国家联赛呢，正在下月中旬开赛。中国女排呢，将以种子球队的身份参赛。作为夺冠热门，中国女排也迎来了所谓新人啊。除了联赛新得分王李盈莹的加入， 郎平再一次坐上了主教练的位置。对于李盈莹等国家女排新人来说呢，大赛将是展示自己的最好平台，而对于郎平来说呢，她也有了检验新锐实力的好机会。 跟大家说一下，今年的国际排联国家联赛，中国将会承办四站的分站赛，分别是宁波、澳门、香港和江门站。那总决赛将连续第二年落户南京。5月15号中国女排在2018年的首秀将在宁波上演，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去关注啊。另外再来说一下，这个昨天晚上进行的一些欧冠的比赛的战况啊， 足球， 对对对对，欧冠半决赛首回合右赛一场，皇马客场2-1逆转拜仁，然后呢，欧冠对拜仁是6连胜啊。哎呀， 是不是意味着后者就 也不是，也不一定 是吗？ 也不一定，就是就要看他在，因为这个是双回合制，就是我在你家打完了， 还上我们家来呢， 你再来我们家打一场啊，看看谁最后得的分最多， 谁家也别想消沉。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个让人意外的一个消息啊。大家都知道足协杯已经开始了，那足协杯其实开始的阶段它是允许有各个阶层的球队参与的，比如说有中超的球队，有中甲的球队啊，中乙的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球队 都可以， 都可以参与啊。那么昨天下午7:30进行的一场比赛，是由上一届的足协杯的冠军上海申花， 那不是开玩笑的， 对阵中乙球会，叫南通之云， 这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 哎，就是中乙的，就隔了好几层的，哎，结果没想到申花先是两球领先，最后2-3被人翻盘。出局了， 是不是太嘚瑟了呢？ 哎呀，这个就不好说了。你说一个上届的冠军被一支中乙球队给掀翻了，这我只能， 这不是不得下课呀？ 我只能知道原因是无人知晓吧。 激烈，情感的再激烈，也像花瓣凋谢。被撕裂，流血梦被撕裂，至少他还深爱，给你狂野，任你流血，没有谁能带你体会你自己，体会没人知道你拥有的宝贝，好心 来看看大家的偶像都有谁吧，然后他喜欢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看 到了 Betty， 他说偶像可以是身边非常普通又不平凡的人吧？ 哦，可以啊， 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就是我最敬佩的人。年轻的时候，老师去某省大山里的一个小村庄里支教。有一日太阳西下，老师独自走在回家的山路上，累了呢就坐边上小歇一会儿，不料此时路旁有条大蟒蛇一口就咬住了老师的右臂啊。自此呢，老师只能开始用左手工作和生活了，但还是写出了一手好字。最让人敬佩的是呢，老师回京任教后连续多年都被评为市级的优秀教师。 哦， 这就是我的偶像。 哇啊，太感动了，我这听得 我都觉得， 对对对对，哇，我们的身边有这样的让人敬佩的老师。 对，你想想一个老师他要写粉笔字，这个手对他来说何其重要， 左手。哇， 对，受到这样大的冲击没有退缩，没有退让， 还是依然是 好字 市级优秀老师啊！ 对对 对, 对， 我们向这位老师致敬。哇、哦，这读的这个泪眼婆娑的，来看看啊，彪侠咋说的？这个我的偶像就是易烊千玺，一个17岁的男孩，性格沉稳，助力公益，在娱乐圈长大，却没有娱乐圈的样子。他14岁时就默默的用自己的零花钱一直捐助一个小男孩。哦， 挺好， 这个对对对对， 啊、 是 这 个也很不错的。 业务上白纸竿头更进一步， 而且他作为一个这个。偶像艺人能够有这样的带动力的话，能够去做这样的事情，都是我们值得鼓励的，对吧？ 嗯。关于刚才说的足协杯呢，大勺勺又说出了著名的评论，一定是场地有问题。 什么？ 不平？ 哦哦，你说那个上申花输那一场是吧？ 对啊，足协杯吗？ 哦，肯定是。 对， 天气不好。 但王申也说了，但是这也说明了足协杯有它的魅力，就是让大家都来展现一下嘛， 哎， 是不是？不能总是，这是历史最悠久的英格兰足总杯，就是冷门的温床吗？ 嗯， 申花出局是好事。 哎，这是埃里克森说的，埃里克森 E R I S， 不就王申吗？ 好，来看一下啊， 去上海说， 说了啊，我以前啊，我的以前他是我的偶像，谁呀、啊？我这个我 点开他那个， 他那个 发张照片吗？我看看， 那、啊、你看看啊， 这照片谁？ 哦，姐姐是吧？ 是 他的姐姐 啊，亲爱的， 这是他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亲爱的大龙，2018用力幸福、如果有一天我用力拥抱你，不要疑惑，因为你已成为 我 的 亲人、啊、 会关心你的所有，正如你对我的关心，这个用力好好生活，未来我们共同幸福，爱你的姐丹。是谁啊？这是 丹呐，就是他的姐姐吧。 他说以前他是我的偶像，现在他除了是偶像还是我姐，很珍惜我们之间相识的这份缘分、我就喜欢他的真诚和直率，现在他又多了份知性，就是爱，没别的。每年姐都会给写新年寄语，神奇的是大多数都能实现，所以我们也给姐起了一个猪半仙的称号，这就是偶像朱丹吧。 你不就凭这俩字拼起来的吗？ 对啊，朱丹， 你别好像自己顿悟了。是 哇，我应该理解了，他可能是朱丹。好，谢谢 你。但是我觉得啊，你姐姐写的这个，说你姐姐写这两个字，我特喜欢，用力 啊，用力， 用力， 好好生活， 对，用力幸福，真的，大家得加油哦。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这个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惊喜四月就在菜百，浓情蜜意婚庆季，菜百翠钻珠宝送惊喜，钻石闪耀，爱在金溪，千粒大克拉钻石巡展盛大献礼，永恒印记铂金美钻，见证有情人的幸福时刻。活动期间到店更有铂金幸运对对碰等多重优惠，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得更多活动资讯。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由闫妮、邹元清母女首次搭档出演的都市温情轻喜剧《我是你妈》即将于5月11号母亲节档在全国上映。 你这语气听着也挺深邃的，人家名字就叫这个， 哎，对， 叫的不错啊。演员当导演已经不新鲜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涉足制片领域。 哦， 阳台上风宇宙两部电影主创的近日亮相，演员周冬雨和陶虹分别在影片当中担任了出品人。 哦，出品人， 对， 还不是制片人，是出品人，干嘛的呢？ 出品呢？ 哦哦，好，就是出小品的。来看一下徐克新作《狄仁杰之四大天王》近日发布先导预告，先导预告首次披露了本集故事涉及的核心案件、哎、天王遗魂案。马家天， 啊，7月27号演啊。 啊啊，好， 我们再来看看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的詹天佑和中国桥梁之父茅以升在惊人的工程背后拥有怎样的人生历程，一直不为大众所知啊。日前呢，大型系列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第二季启动了，即建筑片开机仪式也在北京举行。新片呢，将通过石头的史书展现百年来中国建筑发展史及民族的文化传承。 哦， 这是值得当偶像的人吧？ 对。 再来看一下，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南大街43号院于2013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院内始建于元代的万松老人塔是北京城区现存在的唯一一座叫密毡式砖塔，然后呢，由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和正阳书局联手打造的国内首家非盈利性公共阅读空间北京砖读空间，砖就是砖头的砖啊，砖读空间在世界读书日之际正式亮相。在这座以元代古塔为中心的四合院里，读者不仅可以看书、买书、借书，还可以查阅选购有关北京的史料文献，以及看展览、听讲座。 感觉非常爽， 哎，真是不错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哎呀，我刚才放了一首许巍的歌啊，没想到很多人大勺勺就说了，哎呀妈呀，我偶像许巍啊，还有甚至我们的台长牛台都给我发微信说这个好听。我发现许巍好像是很多40到50岁之间的男人特别喜欢的一个歌手。 哎呀，台长可能是白表扬你了。 没有，台长说你等我啊， 一会儿就会发来批评的信息。 我马上就到，好吧。 哎，你看人珊妮，我觉得这个角度有意思。 嗯 嗯 作为一个女人，嗯，以前的偶像是爸爸，哦，爸爸无所不能啊。 哎， 现在的偶像是老公，哎，老公温柔体贴呀。 哎呦， 以后的偶像呢，就是儿子。 哎呦， 我儿子最棒了，一辈子都跟偶像生活在一起，我也是幸福感嗷嗷的。 你瞧，就这心态，我跟你说，他怎么能不开心？是不是？ 来。你给偶像洗澡了。对，你好好培养你偶像啊，珊妮，你培养不好你也不好偶。 是，人家说你怎么追偶像，我给偶像洗澡。 那何止洗澡，还给偶像做饭。 对对 对 还给偶像交学费。 哎，好，来看一下这个 Lonely 说了，我的不能算是追星吧，我比较喜欢的有两个啊。一个是周杰伦，因为他的歌伴我走过了青春，他的歌词曲和我们的青春很贴合，要么就是中国风，或者就是很励志，总之就是给人印象深刻。另外一个呢，就是成龙大哥了，那原因就不用说了吧。那你有追过，你有怎么去表达对这些偶像的喜欢吗？你比如说就看他们演唱会还是怎么着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到广告。嗯， 夏天到，游玩巧，阳光晒，真烦躁。别担心，来宝岛太阳镜已备好，潮流款，抢先尝。太阳镜，近视戴，偏光镜，变色镜，实惠多，折扣好。 全场太阳镜五折起。 宝岛眼镜公司。 北京欢乐谷四期甜品王国4月29日全新开放，10亿巨资打造14大甜蜜游乐，百场文化演绎，这是我们的甜蜜空间。跟随著名少儿节目主持人彩虹姐姐一起开启甜蜜之旅吧。 春风吹，风筝飞，放风筝去喽！ 记得到公园再放哦。 老师说过，放风筝要远离高压线塔。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电力安全服务热线95598， 电量京城，安全你我。 专业级全场和高端 SUV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以七人 VIP 商务舱为设计理念，搭配纳帕高级真皮材质座椅及全方位人机智能交互系统，惬意享受人生大场面。售价27.98万起，至北京车展 W4 展馆品鉴。 春风是什么颜色的？大鼠是不是比小鼠厉害？秋老虎喜欢吃什么？ 日历中感受不到的节气，就去大自然中发现吧。 路虎发现神行，以强大的全地形能力及5+2灵动空间，让全家从容探享每个时节美景。 我是吴尊，和我们一起发现中国24节气。 400-820-0187。 雄心复苏的季节，进口专业级豪华 SUV 全新 Jeep 大切诺基开启超低首付，或3年零利率金融聚会，更有20,000元置换补贴，一步到位，豪华升舱。详询 Jeep 经销商。 八达岭奥莱3周岁生日庆聚会盛宴响不停，4月27日至5月6日，消费满2000返200，刷银行卡返购物卡，还有品牌日10倍积分等多重精彩。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想买橱柜，价格好贵。 4月21日起，来科乐厨房门店皓月爱贝橱柜3米套，一步到位，超实惠，另加999元送科乐厨盆龙头，前200位再送锅具。详询800-820-2628。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五一我想去大理，可装修还没买电器。 去苏宁啊，4月27日提前优惠，电器一价到底，买贵赔差价。 走，去苏宁。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我领你唱惊喜，就能一下出仙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呢，让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刘继军，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刘工您早。 哎，主持人你早。 您好，您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咱们先说咱北京的这两天天气的变化好不好？ 好的。 哎， 北京的话呢，因为现在没有冷空气活动了，大家早晨起来看到了能见度呢又开始转差，不过呢今天还不算特别的差，城区呢能见度是6到8公里，东部南部地区差一些，有那么1到3公里的样子。不过呢随着气温的上升，逆温层啊逐渐破坏，能见度也会逐渐好转，今天城区的能见度达到8到10公里是没有问题的，东部南部地区呢到中午以后也可以达到这个5到6公里。总体来看，今天呢这个气温上升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预计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天气总体还是比较舒适，比较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只是呢现在这个飞絮啊，就是柳絮杨絮还是比较多，而且呢花粉浓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有呼吸道疾病或者是花粉过敏体质的人一定要做好严格的防护措施。总体来看的话呢，整个未来2-3天这个能见度都不会太好，尤其是京津冀这个河北和这个黄淮地区大部分地方的能见度，也就是这个上午啊是4到6公里的样子。这个有些地方呢恐怕也就是1-2公里，不过呢由于气温升高速度比较快，所以这种状况维持时间并不会很长，一般的情况下10点钟之后能见度逐渐好转，中午前后呢达到最好水平，不过呢要大于10公里也是比较困难的。总的来看，这样的能见度呢不会影响交通运输，比较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从全国天气来看，昨天呢全国降水范围并不小，但是话呢总体来看降水强度都比较小，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小雨水平，这个只有在这个湖南西部、云南南部、广东南部还广西南部、海南等地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出现了暴雨。那么今天呢 这个降雨的区域主要还是集中在云南东部、南部、广西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呢西部和南部沿海，还有海南岛的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还会有暴雨。那么广西西部，这个还有广东的西部，这个局地呢会有大暴雨。就说这些地区呢有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那么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新疆等地呢有四到六级的偏北风，新疆西北部山口地区呢阵风可以达到七到九级。那么新疆南，就是在新疆南疆盆地部分地区呢会有扬沙或这个浮尘天气，其他地方天气都是不错的，非常适宜大家安排这个春游。整体来看，只有到南方局部地区还要注意一下防雨，而且呢尤其是在这个广东西部和广西东南部这些地方有大的暴雨，那么去山区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主持人， 那刘工，这个即将到来的五一假期大概也是这样的情况吗？ 五一是这样的，应该说呢29号夜间有一次冷空气活动，那么从这个华北地区呢能见度就开始转好了，中东部地区呢有一些零散的降水，整体来看还是可以的。不过呢5月1号从目前情况看，这个北京出现降雨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呢离得还比较远，大家一定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的，感谢刘工，辛苦您，再见 再见。 那稍后呢，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的一些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北侧100米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京藏高速进京西三旗桥区有事故，后车要小心。还有就是特别关注一下西二环蔡胡营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还有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内侧车道有事故，民警正在现场处置，影响到了后车的行驶。还有就是通州区九棵树东路土桥路段东西双方向车多，张彩路北向南群芳南街路口处有事故，南向北方向太玉园以北也有事故发生，导致南北双方向车多，建议后车提前绕行。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出发。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That's so super thing. Hotter than the sun in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Oh, my pocket better take a light.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早晨8:38，咱们动起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大帅， 非常有爱。 还有一位， 非常有爱。大家好，我是王一， 欢迎各位收听 FM87.6 正在直播的《 我们 出 发 吧》。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偶像的事儿啊、说一说偶像明星们，这个就是你有没有喜欢的偶像，然后你为什么喜欢他，你有过什么样子的追星的举动吗？说一说，来看看大家都在啊。我先来承认一个错误，有位叫李颖的朋友跟我说，大帅，我不吐不快，我憋死我了啊！刚才那个万松老人塔读密岩塔， 对 啊，我可能读错了啊， 房檐的檐， 哎，密岩塔啊。 太好了，你拯救了他50块钱。 嗯，我改了，各位领导。来看一下， 这不是同一时段，有点风险。我跟你说， 好， 摩托尔说，我就喜欢任贤齐，就喜欢任贤齐。打初中开始，从军训那会儿，从心太软开始。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你完了，你又唱了他偶像的歌，他会打你的。 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把起高了。 只要是北京的演唱会，我全去了，始终如一，从一而终。 于是她老公马上发过来了，我就喜欢酒井法子，怎么了？ 好， 不过 你们俩那个有点像，我十分想见赵忠祥，爱打打地。 对。酒井法子不过后来好像挺 他是对，就是 在游轮上唱歌，好像有人在， 因为他后来呢是做了非常不对的事，因为他吸毒了嘛， 对 啊，然后那在这个无论在 事业上一落千 丈，在世界各地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对， 所以做人呢一定要遵纪守法守道德、啊，这还用说吗？ 好，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也是一位来找事儿的，李静文就说了，等会儿，哎，就大帅哥，你等会儿来。你怎么就说许巍的歌是40-50岁年轻人40-50岁人喜欢的偶像啊？我30岁出头，我跟我们家相公同样喜欢许巍，尤其是我相公 K 歌80%都是许巍的歌，车里 U 盘上下载的那都是许巍的。来，大帅，你给我说一说这怎么回事？大帅，谁是大帅？ 你上，你能忍吗？我忍不了，你忍不忍吗？ 哎， 你上。 许巍歌怎么唱来的？我给不唱了。人的人人人走天涯。好，我们接下来听新闻。 什么？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说一说这个一组旅游方面的消息吧。 对，先说一个路况啊，我会引申发来路况，说南六环辅路西向东，南大红门到太和桥两起追尾事故。 哎，你看，你会引申，你也过不去吧？ 哼，主要是今天早上事故实在是有点多啊，我们俩报的都比较频繁了。大家什么情况？ 好，咱们如果心情堵了的话，你可以出去玩一玩啊。说一说，首钢3号高炉原高空检修平台将会建成博物馆景观景台。 最近呢，您要是走进首钢园区里的这个行人啊，都会惊奇的发现，过去的高空检修平台已经基本完工。未来呢，将成为供游客参观的博物馆观景台。到这个首钢园区3高炉改造项目现场，机器声轰鸣，脚手架林立。抬头仰望玻璃景观平台已经初见雏形啊！ 火， 这个玻璃景观平台是3高炉改造项目当中的一个子项目，就建在原3高炉炉顶天车梁上，高达70米。哎，您往平台上一去啊，施工人员是正在进行侧面栏板骨架施工，向远处眺望，山峦起伏，群峰叠翠，这自然风光实在是养眼。环顾四周，无论是素有燕都第一仙山美称的石景山，还是单板滑雪大跳台比赛项目原选址地啊，以及冬奥训练场馆的4块冰和错落有致的工业遗存等等，都是尽收眼底，别有一番风景。这首钢园区里边应该还有一个山， 好， 是大禹治水的时候去过的山， 是吗？ 这个书文献当中是有记载的。 好， 们到时候去看一看啊。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科学城建 7.5 公里的慢跑道，绿色舒适的慢行系统可以有效的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改善生活方式。那最近呢，在未来科学城的滨水公园里，一条全长 7.5 公里的塑胶慢跑道全部建成，为入住的央企员工和周边居民提供了新的散步、慢跑和长走的空间。这个慢跑道呢，全长7500米，宽2米，厚8毫米，分为上下双层结构，底层有弹性，可以吸收强劲的冲击，减少体能消耗和激烈运动带来的损伤，面层耐磨，高使用寿命，不易褪色。哎，您可以跑步去那儿跑了，对吧？不伤膝盖啊，不伤腿。 对，建议大家那个规范那个就是跑步道路的时候不要只往上面画一个颜色。到时候大家跑特投入对膝盖其实不好啊。我们来关注青海三大景区停止对外营业，开放时间尚未确定。近日有消息说呢，位于青海省的年宝玉泽景区已经关闭，一时间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年宝玉泽景区呢，位于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九治县，那么因为风景优美，被称为天神的后花园，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到这儿来观光和徒步旅行。年宝玉泽景区保护管理局表示的，目前景区因为环保问题暂时停止对外开放，正在做统一的规划，开放的时间还没有确定。此外呢，青海湖鸟岛景区和沙岛景区在今年旅游旺季时也将停止对外营业啊。实际上这个是对的。你不给他休养生息的时间，我们就再也看不到这样美好的景色。 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要注意了，菲律宾长滩岛本周开始要关闭半年， 都得歇。 所以大家如果有近期要去那边旅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菲律宾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封闭整治期间，游客不得进入长滩岛，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长滩岛居民和工人可以出入，住在岛上的外国居民需要到移民部门重新验证身份，随后才能上岛。那媒体记者登岛前需要经过批准，并且在规定时间内离岛。大约有300名工人将参与长滩岛生态环境修复作业，拆除违规建筑，拓宽公路。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看好自己的行程安排。 总统下令关的，你也别提抗议了，该怎么着怎么着。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 避税小贴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要继续为大家播出系列节目税收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服务企业走出去，本期是第三期，跟大家说一说我国税收协定谈签的情况。 截至2017年8月，我国共签署105个税收协定，含内地与香港澳门签署的税收安排以及大陆与台湾签署的税收协议，数量位居全球第三，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税收协定网络。其中我国同亚洲国家建交45个，签署协定35个，生效34个，同欧洲国家建交44个，签署协定39个，生效39个，同非洲国家建交52个，签署协定14个，生效12个， 同美洲国家建交23个，签署协定11个，生效11个，同大洋洲国家建交10个，签署协定3个，生效3个。此外，内地与港澳签署税收安排已经生效并执行，大陆与台湾签署税收协议尚未生效。 本期节目就先介绍到这里了，下期节目我们将和大家介绍一下税收协定中的重要条款，欢迎大家届时收听。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S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这个看一看这个一组 大家的互动啊。 嗯， 都说了自己有什么样子喜欢的偶像。嗯，我来看一下，一位笑笑妈说了，我的最爱 Eason， 知道 Eason 是谁？ 陈奕迅， 陈奕迅 是吧、 啊？喜欢他的歌、嗯，十年之前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 那唱出张宇的味道了。哎， 还有他一头卷发配上他的坏笑，去年出差在机场和他偶遇了、 哦， 身边的助理拒绝靠近，我大喊一声伊森，当时那个转身回眸一笑记忆犹新，他还过来和我握手拍了合影、哦，我当时语无伦次，那个心情啊，兴奋的我夜航14个小时愣是没睡呀、啊。哎， 这 特别理解你这种心情， 自己喜欢的 人 家也很理性的、嗯。你不是不让我靠近，我就喊了一声嘛，而且我也不是故意去追你，我就路遇嘛，对吧？ 伊森， 哎，你看，没想到人家还，这个、 这都是缘分， 缘分非常好，嗯嗯。哎，你有路遇过某些偶像或者是这个艺人吗？ 偶像、演员碰见过，导演这都碰见过，但是偶像还是没有， 还没有，就是 对对对 自己的偶像没碰到。我也就偶尔碰到一些拍电视剧， 怎么才能碰到林青霞呢？还有朱茵，这都很难呐、 啊。哎呀，我十分想见王祖贤。据说他在加拿大生活、啊、是吧？ 可惜他躲你躲得那么远。 来来来，说一说。 这个小小海说，偶像就是交警大哥。 哦， 为什么呢？哎呀，连石湖、河堤、东路两边都堵啊！大哥，你们快来，这得提示大家一下。 哎，好， 连石湖、河堤、东路两边都堵啊、嗯！谢谢小小海。 小飞文说了啊，偶像是刘德华。哎呀，欣赏他的坚持，这真老偶像了啊！这多少年的偶像？ 怎么你说王祖贤的时候就没加这词呢？ 啊、哦，是吗？ 他老吗？ 在我心中永远18岁。然后呢，他专注敬业，还有就是帅帅的啊、哦！学生时代满墙都是他，长大以后呢，变得含蓄了一些，默默关注，默默祝福，希望他一切都好啊！ 哎、嗯，其实下次可以聊聊偶遇这个 明星是吧？ 对对对对对 啊，一些奇怪的偶遇。 但有时候你都经常认不出来。 是我有一次就是在坐地铁的时候碰到张译在拍一个电视剧啊 啊，拍在拍戏呢， 在拍电视剧、 啊。 对对对，我本来想上去客串一下。 我有一次在那个商场碰到刘欢了 啊、 嗯，我乍一看觉得像刘笑 哦， 细一看又不是。我刚要走，忽然想、嗯、哦，这是他哥。 哎，我天天碰他弟是吧？来看看还有其他的朋友的这个互动啊，说的自己偶像的事儿、啊、 哦。对，这儿还有一位朋友说特别喜欢成龙。 嗯， 周星驰 啊， 还有憨豆。 哎呦，好、哎、呀，那你应该会喜欢我们的节目啊。 对，我长得就像憨豆 哦， 因为我是从小看他们电影长大的。 嗯， 娱乐项目本来就少，不看电影看什么呀？ 嗯， 他们所有光盘我全买。 嗯， 都有。 来，有一位点儿，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可以一会儿作为总结来说、嗯、啊。好，接下来时间， 嗨，你给人读了不给人念？ 没有没有，一会儿总结嘛，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收官微信。 行、哦，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说一点奇闻异事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一说奇闻异事 啊， 啊，咱们关注这个这样一条吧，叫读书瓶颈怎么破。 哎 哎，一本书读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可能感觉读不下去了，你是硬着头皮读完呢，还是放弃它去读其他的书呢？英国一项调查发现，54%的英国人就是卡在了读不下去又不甘心放弃的读书瓶颈当中。 英国促进阅读公益机构读书社在4月23号世界读书日前夕调查了2000个成年读者，发现 54% 的调查对象感到手头的书读不下去，但还没决定是不是不读了。将近 22% 的人认为呢，一旦拿起一本书就应该读完。最多人拿起但没能读完的5本书依次是《50度灰》《指环王》《一魔戒再现》《哈利波特与凤凰社》《远大前程》和《呼啸山庄》。 哎，那就读书社、 哎、这挺逗的。 对，读书社总干事休·威尔金森就认为了，遇到读书瓶颈不妨换一本书，如今有那么多好书被写出来和出版、哦、绝不应该强迫自己读不喜欢的书。反正我是如果一读了这本书，我突然觉得不想读了，我就直接。 他这个不想读和那个读不下去，我觉得还是有区别。 嗯， 他那个瓶颈是怎么出现的？你发现这几本书，反正后4本我都看过 啊， 都出现在比如这里边存在着误解，而读者知道，或者说存在着欺骗，或者看到好人要灭亡，遭遇这个迫害 啊、哦，就自己受不了是吧？ 受不了，你知道吗？ 哎、火这种你得自己。 远大前程就是你明知道这不是他，哎呀，怎么你起急？你知道吗？你看不下去。其实远大前程尤其不厚， 所以调查还发现呢，49%的读者认为读小说可以增加了解世界和他人感受的能力。 哎， 91%的人认为读书有益精神健康，28%的说了感到孤独的时候最可能寻求慰藉的方式就是阅读。欢迎英国的朋友来收听诵读小站。 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说一说大家的偶像是谁，你为什么喜欢他，你有过什么样子的追星行为。就比如说这位叫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这位朋友，我觉得 呼啦啦发一片， 你就不是一个很理性的追星者。他说我的偶像是靳东，尤其是他演的浮出水面，智勇双全，胆识过人，侦破了不少大案，哼，我就喜欢靳东。 嗯，行， 说吧，你喜欢的原因是不是就是因为颜值和演技？好吧， 其实我觉得他长得一般。我会不会被打呀？ 你会被打。 他演的还行， 但是我告诉你，就是他啊，在不是属于那种就是小年轻的时候被小姑娘喜欢，他就是越长越有味道，越老越有味道那种男人。 要不你读句号那个？ 这是我的偶像啊，句号那个。 放首歌。 就 总结嘛。 我们今天就总结一下吧，好吧？ 对，嗯，咱们把歌放全。 说到偶像啊，演绎上就是陈道明，音乐上就是周杰伦。我认为优质的偶像有两个必要因素，一个是绝对令人信服的业务能力，另一个就是正能量的价值观输出，缺一不可。我追星的方式就是支持版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支持偶像们在业务方面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比其他的形式更直接。你觉得说的好不好？ 好，你改名叫叹号。 对，我真的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既理性而且又就是你要就是无法用言语表达我对你的喜欢。主要是因为我在找歌，好吧？ 对，确实非常的科学啊，大家可以学习这种观点，要支持正版才是你真正爱偶像的方式。 好 啊，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 娱乐72遍。 我走你的路，满而泪，你而哭。我是你执迷的信徒，你是我的父母。如此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因为在法庭上我为马瑞克辩护，因为我发现被告根本就不应该是他呀，但是我要为他辩护，我就得把库伊格给宰了啊！我是替你宰的。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记”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故乡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10年350万车主，从 LaVida 到 LaVida Plus， 全新朗逸 Plus 携大众最新设计优雅登场，尺寸空间全面提升，为您带来越级驾乘体验。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ACC 自适应巡航系统。4月25日，北京车展 W4号馆，全新朗逸 Plus 为你而来。上汽大众4008201111。 穿风是什么颜色的？ 大鼠是不是比小鼠厉害？ 秀老虎喜欢吃什么？ 日历中感受不到的节气，就去大自然中发现吧。